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五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直接下载听听 FM， 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是可以跟圈主保持互动的，您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直接就能找到主播的朋友圈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今儿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教育这事儿。双减落地了，教育行业路在何方呢？今天在听听 FM 有很多圈友都进来了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哎，大家来聊一聊，您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孩子掌握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进行我们的直播互动。当然了，今天圈主特别高兴，我们圈主主播朋友圈直播间来朋友了，欢迎中央团校培训中心的媒体评论员，著名的评论员程立庚老师，欢迎程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 这个人声鼓掌，肉鼓掌， 谢谢。 我这有个效果器，可以有这个效果啊。欢迎程老师，程老师是我的前辈， 不是 老朋友了，老朋友， 朋友。 我们再向前一步啊，并肩来推进北京城市的发展建设。 是， 今天呢，算是在我的这个， 在你的圈里头， 在我的圈里头，广播圈里头，跟大家来交流交流，分享分享。 嗯， 而且我之所以请到您呢，是也了解到，一是您在学校， 对， 在高校；第二个呢，您也在教育媒介啊，像教育电视台呀。聊这个话题，跟很多从业人士聊了很多。这事儿啊，说实话，从上周末这个双减，不知道有没有还不知道的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是《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叫双减，减两部分。从上周末发布到今天，我感觉啊，是因为大家这两天关注奥运会，关注特别多。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不怎么关注这事儿，但这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您先说说对于这个政策的落地，您的第一感觉和一个对这个判断。 好不好？ 第一感觉啊，我先说这个政策来得太好了。 嗯， 哎，这个确实要双减，但是现在叫双减，其实一直叫减负。以前， 哎，对对对， 哎，减负呢，就是单是说减学生的这种负担，而且之前也出过很多相关的这个减少学生这个负担的这样相关的政策。 对， 这次双减呢，你刚才讲了两方面，一个是在学校的作业负担， 嗯， 这个我们前段都有相应的这个政策规定，比如说这个不能出多少作业题，不能让家长给这个判作业，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如果没做完作业，作业可以不做。 嗯， 这跟原来不一样，这个已经有。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课外培训的负担。 嗯， 这个负担既是给孩子减负，也是给家长减负。这个减负来的其实如此之决绝，如此之及时，如此之彻底， 甚至如此之果断。 对，可能超乎了一些人的预期和想象。所以其实应该会有很多人很关注，特别是这个孩子还在这个上学期间，再有就是我们这些培训机构， 嗯， 一定对这个政策特别特别的关心和关注。 对，这个是引起了从业者，还有就是局中人吧。 对， 我们就把它叫做局中人，因为都这么过来。 对， 我来说说我吧。其实像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季节啊，每年的这个季节，初中的时候， 嗯， 就是我妈给我报的那个，比如说物理。哎呀，就在一个老师家里边，然后呢，几个同学十几个、二十个，自己搬着凳子，然后自己准备个小黑板，然后来给我加课。 嗯，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确实挺辛苦，但是呢，我又很矛盾。如果说那个时候老师不多给你辅导辅导呢，你好像，哎呀，这上课没好好听，课后再不好好写、好好练，那最后你这成绩上不去，那倒霉的还是自己啊。所以我感觉啊，包括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再听听啊，有没有培训过，主动培训或者被动培训，您是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您家孩子 我们家孩子跟你这个经历是一样的， 是吧？ 其实我们家孩子比你年龄小，再往后发展的时候呢，就是原来是很多时候教师就是这个校内不讲，课上不讲，在外面讲，或者不够我们再补吧。 对， 这个是这样。但后来就是各种培训机构发展之后，就是专门找培训机构。 哦， 我们家孩子是就在培训机构。 嗯， 那在这个双安那周边的这个很多楼里边都会有这种培训机构。 嗯， 那分课呀，你是语数外还是物理化学单项的，都是培训过， 很正规。 我们别用很正规吧，就是说他很有这样的一个培训机构在做。 嗯， 价钱也不一样。 嗯， 小学、初中、高中都是这样。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孩子们有这个升学压力啊。 嗯， 我其实是一直没有用，是什么时候？ 是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 嗯， 一摸之后成绩 不理想， 没那么理想。 嗯， 就开始磨刀磨几个月，然后考高中。高中之后呢，又要补他的一些个这个薄弱这种 环 节啊。 嗯， 然后这个一直干，这个去周末的时间包括经费时间投入确实是有的。 你看这个，就坐在这个演播室，咱俩，我和您的孩子都经历过这事， 都有这个， 可见大家都遇到过这事儿。不过现在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们一会儿再具体展开说说这个政策对于家长和孩子的好与不好。我们先顺着这个逻辑来，就说这个政策双减政策落实以来，这不到一个礼拜啊，我把它判断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先说第一层浪，退费。退费的矛盾，程老师怎么看？ 这个我们现在其实你从这个政策本身直接就落到了这个操作层面了，现实当中了。 对呀，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政策当中呢，其实没有完全明确那么详细的这个时间跟这个过程。这个假期没有马上，因为他要求各地有试点呢，有一个时间。 对，北京也是试点。 哎，这样呢，然后这些试点呢，至少要有一部分弄了，所以其实第一，这段时间并不一定马上退，你还可以把这个学习就是极短的时间内啊，把它做完。另外 收尾， 其实退费这个事情在原本很多这个教育机构跑路的时候就会存在问题。 嗯， 但是从现在目前来看，如果他是有实力的和正规的，退费应该是要退的，因为你是有合同有协议，而且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应该的。如果退费有困难，当然了，你比如说打官司啊或者起诉等等，它是有很多的成本的。 嗯， 但是目前来讲这些培训机构， 嗯， 我个人初步判断，他不至于不配合， 嗯， 因为这种大的环境跟背景之下，我觉得他如果不配合、不应和中央的这种政策跟文件要求的话，我觉得那他真是往枪口上撞，那你就是找着 这说句糙话叫找不四着呢， 嗯， 你就找着来处理你。 嗯， 所以但是呢确实有些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 明白， 比如说你这个是便宜，因为你买大课嘛，多买，还有呢要不要上，有上了多少，怎么来做，我觉得希望家长要及早的跟这些个培训机构取得联系， 嗯， 然后来协商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这个过程当中相应的职能部门一定是在监管的，而且我觉得这些职能部门也一定要负起这样的责任来，不能让这个事情仅仅成为家长跟培训机构之间的这个他们私下这个关系，因为政策是国家的政策，影响的是我们整个的教育秩序跟这个市场秩序， 明白，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掉以轻心。 其实相关的职能机构更应该做的是平衡各方的利益， 是 依法依规的稳妥推进，更重要的是保障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为什么这么说？你像7月1号到27号北京就关于这方面的诉求打12345就是4000件。 他因为家长不太了解政策，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大家心里很慌， 慌张， 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就是既要保证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这个家长跟孩子，当然人家培训机构也是一方啊。 对， 就是你也不能是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相应的制度、政策、合约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明白，您这是算是给家长和培训机构相关的一些建议啊。 嗯， 我们继续来说，其实进一步深挖的话，就说培训，说到当年我上这个学，包括您孩子上这个培训机构的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市场有这个方面的需求。 嗯， 进一步的深挖，有的人说啊， 嗯， 如果仅仅是加强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嗯， 不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也就是说，中高考仍用单一的考试分数来评价选拔学生的话，比如说中考的时候还是有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分流， 嗯， 这个事实家长的教育焦虑依然存在。那家长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上有政策，可能个别的啊， 嗯， 焦虑的家长不排除啊，他会不会请私教啊，他会不会说进入到一些所谓的地下培训机构啊，这培训乱象是不是更难治理了？所以我这问题很难回答程老师，但是我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我们其实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嗯， 为什么提得特别好呢？你比如说这个加强培训机构的这个监管，不是说现在的这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这个校外培训不能干这个事儿了， 嗯， 就是你不能够干这个我们这个 学科内的， 哎，学科内大纲内的，原来是不管的。那你现在你搞素质教育，搞其他的培训是吧？继续教育都没问题，成人的都可以。那是这么多年监管，其实没有起到特别立竿见影的效果， 是 就没有这么刚性的这种约束和要求。 对， 那你说家长们有没有这种诉求？我们老说这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培养孩子一定是有刚性的，但是大家要把这个事情从头看。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什么？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那你光学一个这个教育，你会光学这个知识不行啊。 嗯， 你家长学校你对孩子其他培育成长中三观啊，劳动啊，美育，我们今天其实为什么说前面都有很多的准备，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动课作为必修课一直到大学都要有。那么还有你刚才说的评价这个体制，恰恰我们其实在评价体制上国家已经出了文件了，改变评价体制，从几方面，学校的考核、人才的考核、人才用入考核、职称评定考都有的。 嗯， 这也是个顶层设计中专国务院的发的文件，就是改变整个教育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括对于人的这种评价体系的改变，它才能够从你这个整个人才培养发展教育的过程当中来。当然你也说说现在高考你还是按分数嘛， 对呀， 但是我们高考也有很多这种改革，比如说我们这个3+2+1是吧，还有不同的这种变化。再有就是关于我们在这个教育当中的分流，比如说职业教育和这个普通高等教育，它也和我们今天整个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变化的。我们今天开了一个职业教育大会，教育大会，职业教育大会，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是同等重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一个我们党的顶层设计。这是总书记跟总理都是有批示，这是都有认可，而且我们将来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已经打破了。就是第一，办很多的本科教育，还有可以达到硕士甚至于博士，包括这些人的教师这个学校，包括对他们的定位，在社会上的认知上都有整体的安排。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关心我们教育政策和这几年教育改革发展的话， 嗯， 其实 应该预料到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改革跟制度发展变化的时候，今天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它几乎是个必然。 明白了，我这么理解啊，您的见解是现在的我们的评价体系已经在改变， 对， 甚至说改变了很大一部分了， 在改变过程， 改变过程当中还没有最终完成。 对对对。 但是我另一个角度想问问您，那您怎么看待社会普遍认知呢？ 社会普遍认知是这样， 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此时此刻一个博士生，他比一个高级技工好像更应该有更高的所谓的社会地位。 明白 这事儿怎么判？ 你说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难改的就是社会的基础认知， 认知嘛， 就基础认知、普遍认知，我们不把这叫常识啊，常识是我们大家叫基础认知，基础认知是大家都要认为基础认知很难改变，但基础认知未必是对的。 嗯，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我们培训当中有这个刚性需求一样，就是家长你偷着搞肯定不行，因为前一段我们最近有新闻、 安徽那个， 对，你偷着搞，现在我们在文件当中明确，校内校外校内教师都是不允许的， 对， 因为这个当中查到你 这是红线， 你是红线、啊、那么还有其实刚才你所说的就认知也好，和我们回过来说这个比如考学这种焦虑在哪儿、 嗯、 其实这样一个焦虑说是刚需，就谁都想需要，那大家都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你都把起跑线往前挪，你不等于没挪一样，你反倒都办这个事儿，而把孩子更多的培养你倒给忽略了。其实这种焦虑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培训机构造成的。 哎，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 这个是一个思路、啊、 因为培训机构后面它有资本的这种力量，资本一定是逐利的，它给你贩卖焦虑。就是如果大家你上过学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一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很多老师是有这个续课率的， 嗯， 你当老师你能不能他给你算钱啊，还有他老跟你讲，你刘家孩子到我这儿培养不培养，你不培养我就培养你对手。 哎呦， 所以程老师孩子在这儿那不成你对手了吗？ 哎呦， 那还有天天给你， 那真是一听就焦虑啊。 还有讲你们家这孩子落后了，人家那孩子4岁外语单词1000个，人家好没上还没上幼儿园呢，人家好这个100以内加减法会了。 天哪， 你们家孩子跟你一比，你落后不落后啊？那你当然你家长就有这种焦虑，但是它符合不符合教育规律，是不是真是我们教育应该培养的，你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几岁到几岁该干什么，他自己的成长、心理的成长和他比如说家风三观的形成，这些人管吗？ 不管， 不管。那这时候第一家长要管，另外我们学校的教育，就是我们这个正确的我们这个义务教育的过程当中，德智体美劳，我们有德育课啊，我们也有美育课，我们还有，我们其实也有相应各种方面的课程都有。而你的这种社会的培训和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孩子， 嗯， 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怎么把分数提高。 嗯，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双减规定，就是要回归到 本质， 教育的本 质 和孩子成长的实际需求。 哎呦，真是原来啊，我是被贩卖焦虑了，这或者说全社会，就像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我感觉现在我有知识焦虑，就感觉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你看我做的这个行业呢又应该知道的稍微多一点吧，但是越想知道的多，好像在整个自己接触的这个媒介当中啊，好像我越焦虑，甚至说也会买一些付费的一些所谓知识的课程， 这个就是结果跟目的。你这焦虑是哪来的呢？一定是， 当然我也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那没有问题、啊、但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不是一定要走别人给你画这条道、 哎、 我跟你说刘佳，你这个不行，你啊听我课吧，你听我课，我告诉你怎么选事儿，怎么判断事儿，咱们有逻辑，你听我说的有道理啊， 嗯， 那你就付费了，我的目的达到了、嗯、你成就没成就，我其实不负这个责任。 这个反正我先听完了，至于结果怎么样，好像后来也忘了。 你要是听了学了以后，你说对你整体提高一定是 有一定的帮助， 有一定的帮助。 嗯， 但是呢，我要说一句话，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话，说我们一般的认知觉得博士应该比如说一个这个 高级技工 应该高，哎，高级技工应该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偏见。 哎， 中国有句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总觉着呢，这个学而优则仕，总觉着这个 学而优则仕 是吧、嗯？你从事非体的劳动，或者你当个管理者，或者甚至有时候衣锦还乡当官的才高人一头。社会人格是平等的，而在我们社会当中的贡献，那个高级技师的贡献未必比你差，甚至于很可能比我们很多人的贡献更大。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可能就存在着偏差。嗯、 明白，平凡中都可以塑就伟大，也可以成为英雄的这样一个认知，才是我们的应该具备的主流的社会价值观的一个认知。 我们七一勋章颁授当中，这29个人， 嗯， 都是在平凡当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平凡的党员， 默默耕耘 的。 对， 其实这个导向你就能够看到， 嗯， 不是因为一个职称跟地位或者职务等等来衡量你的社会位置， 更不是因为成绩， 哎，对，它是应该是你的人品， 对， 你的奉献。 对， 你在社会当中你到底发了多少光和热， 德为先。 对，这个话不是大话，啊，真的，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不是个口号。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你身边的真正让我你们喜欢那个人一定是德艺双馨的，德性好，工作好，为人好，投入，一定是这样的人才是好人。 明白，希望这些话能够让一些收音机前的家长能够深刻感受吧。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大家也来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大家觉得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是教孩子什么呢？我们的蓉蓉姐说，她说，她认为啊，最重要的是不光是学习，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 道德品质，体育锻炼， 嗯。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德智体美劳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就他这话，比如说说这个体育，有的地方现在体育已经纳入100%的考核分数， 嗯， 这种导向其实孩子多一个小时的训练， 嗯， 他体质的锻炼和精神的这种提升， 嗯， 绝不见得影响学习。 明白。还有我们的老圈友博荣说了，说哎呀，这个课外班过去太多了，他小侄女从放暑假到现在一直在上网课，看着都累，看来是这个试点还没普及到那儿呢。然后他说，但是他说了，他说他儿子应该年纪大一点，应该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啊， 啥这种课也没上过，但是各科成绩也很棒， 也不错。其实放这个大的数据统计上来讲，上过 还真不一定， 不一定就多优秀， 是吧？ 是，他只是一段时间内分数或成绩可能在应试上有点提高。 嗯，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燕君说了，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孩子呢，教他自主学习方法。 嗯， 不要像我们小时候上学填鸭式的教育， 这太被动了， 太被动了。这是也很重要。还 很多特别优秀的孩子，甚至一开始就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来就有。 其实进入良性的轨道之后，不用家长操心，人家自己就把自己培养成优秀人才了。 嗯，说得太好了，大家可以来聊这个共同的话题啊，就是教育，你觉得最重要的是教什么？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话题，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央团校的培训中心著名的媒体评论员程立庚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教育这个话题。双减落地了，教育行业路在何方呢？在这个整个文件当中，这两天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是关于机构的影响。 嗯， 我念一下， 嗯， 可能有些收音机前的朋友没有特别了解，我介绍一下。双减明确规定，各地将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的呢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还有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的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者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违规的，最后这个说的是已经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嗯， 哎呦，这说的非常的具体，真不能说针针见血吧，但是非常的具体啊。 这个非常具体，也非常明确。 嗯， 所以这几天大家会看 到，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大家会看到相应的一些培训机构， 嗯， 这个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难过吧？哎，为什么？就是因为要面对这样一个政策之后呢？第一呢，不新批这个好办，原来的一定都注册非盈利，那资本在里边一定是盈利的。 对， 另外不让上市就是圈钱啊，外资进入是更不可以。因为什么？如果外资进入之后，我们说一个，我们今天在讲安全，今天我们19大之后，世界五中全，我们在讲发展和安全两个重要。外资控制你的教育，它就是会影响你对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当它不能逐利的时候，非盈利嘛，你可以做教育没有问题，我们社会也鼓励大家做教育，你为民族培养人才是好事，但是当你影响到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和人才这个政策的时候，那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资本这个运作那是被限制的。那其实对于现在这些培训机构怎么转型， 没怎么转， 那就带来非常，我觉得是，他就谁把这个事想明白了，我觉得谁可能会在这样一个政策之下尽快的，我觉得走出目前的一个困境。 说洗牌不为过， 不为过。我觉得我其实啊，我特别希望他们，第一呢，有现在这个良好的基础呢， 还伴着非盈利性的给孩子们成长的这样一个善事儿。我们有很多的事儿可以看，比如素质教育啊，比如我们一些个托管的这些服务教育，其实现在有这种需求啊。那我们整个公办学校当中也没有，跟政府没那么大力量啊。你办这个事情非盈利呢，就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并不是让你赔钱。那我觉得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民族情节、教育情节，可以干，不会让你赔钱，政府也会支持。但是跟原来那样圈钱挣钱就不会了。第二，我觉得现在社会也有很多的继续教育需要发展，比如成人的，比如说其他的这种培训的，我觉得他仍然可以做，及早转型，不要老想着挣快钱，挣热钱，那你这个急功近利，那其实最后你要为他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洗牌是一方面，能不能让这些从业者也认真思考一下，教育是什么，我们能为教育做些什么，我们怎么做才是真的为教育做，我们这个事业也能够发展，把这个事儿想一想，想明白一点，我觉得仍然能够在这个教育发展过程当中有他一席之地，更有他可做的事情。 确实，教育的本质不是生意嘛。 对， 这个再说个题外话，之所以说到他现在的这个转型，必须得转型，因为里边这个资本渗透啊太大 太大。 简单介绍一下，全国的 K12 学生的数量是1.8亿，学生啊，2020年的 K12教育融资总额同比增长6.6倍，金额超过500亿，而且，去年是增速最迅猛的一个行业之一，数亿的融资消息几乎每个月都有。在这些赛道当中，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作业帮啊、语言辅导啊，都一年累计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新增投资。客观来讲，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来讲，我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啊，程老师，大家来探讨啊。其实，在线的培训教育它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它在疫情之下，这种互联网的教育极大的弥补了我们不能线下见面的一个短板。第二，用户的这个意愿很强。第三，生命周期也很长啊，它是一个从小学、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的，或者说到初中的，长线的一个培训的需求。还有就是，当然了，对于一些机构来讲是客单价高。 它其实存在一个， 它有它的优点呀。 有它的优点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去年疫情之后，线上教育是有这个必要的。 是啊， 而且你看这个发展跟投入那么大，那我想问，这些钱都用到哪儿去了？就它是不是真正的投入到了我们的教育当中和提高了教育质量上？ 可能广告用的挺 多。这个当中广告，我跟你讲，可能得用了他们80%以上的费用。就是他可能就是你交 数据， 你交10000块钱，可能只有1800块钱是用在教育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当中对我们现有的教育是有极大冲击的。他要找好老师，他又没有师资，他又没有培养师资的这个时间，他也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怎么办？高薪就从我们现有的这个学校当中来挖名师。那其实我们培养一个名师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那都是他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积累的，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他一下就把人挖走了，那对我们正常的教学计划是极大的这种冲击啊。那就形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公平的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被这样的一个资本进行冲击之后，谁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啊？那你是要钱的，就你上这种培训，你上，那这时候就造成了你原本是有公平的这样一个资源可以让大家共同享有，但是因为资本的介入之后，这样一个资源又被他占有之后，使得我们就是一般的人不能享受。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现在教育秩序跟这样一个过程，它并不是从根本上提升了教育质量，教学质量只对一部分人或一部分能付费的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而仅仅提供这种知识跟分数的服务。那你想，这样的个教育发展下去，其实它是畸形的，或者说对于教育的发展是危害很大的。 明白。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说到这个交钱就能提高成绩这事儿，家长更有责任。有些家长可能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过去啊，我多挣钱，这个报班啊，给你一对一辅导行不行？或者是我买一学区房，我什么事都给你当爹的，把路都给你铺好了，然后呢，就能保你上个好大学。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孩子，他是有欠缺的。 你有 家长的陪伴， 你有钱，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提供了一个硬件，或者让你一个分数。但是孩子成长多方面的，我们刚才网友也有在讲，比如说，是讲他的这个，比如说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还有价值观，我们还有什么身心健康啊，就你不陪伴，你没有这个过程，其实孩子成长也不健康。另外现在大家看我们的政策，双减政策和我们对于这个生就是学区房这样的一个限制的政策都看出来了，你有钱买学区房没有用了，你有钱想请培训也没有这个机会，也不可以了。 嗯， 今天拼家长，我是觉得拼的不是你有没有钱，拼的是你有没有能力教你的孩子。 嗯， 就你教你的孩子是可以的，对吧？ 嗯， 你不请人你教你可以的。还有一个，你有没有时间能陪你这个孩子，有没有时间，那你是不是真的能够你负起对孩子成长的责任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花了很多钱给他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机会，不代表你就负了责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你推卸你自己的责任。你觉得我花了钱之后就满足了，我觉得我 对你负责了， 负责了， 老爹老妈不容易，哎 哎， 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要不给我个交代那是你的事儿。 那你这样是不是给孩子又造成了新的这种压力啊？有很多孩子为什么现在孩子有很多心理问题，我不愿意学了，就是我给你学，或者你花这钱你给我很多的压力，你都不陪我，那你给我这钱你干嘛呀？就今天孩子也会有很多他的想法，他不按照你的想法去想啊，他不按照说你给我钱让我上学了让我培训就对，因为我不愿意啊。我更愿意的是什么？比如我有我的童年，我有我的快乐，我有我更多的内容，家长没给，那这个孩子的成长他就是不健全的。 嗯， 所以实际上还是从我们培养人的最终目的跟角度上讲， 嗯， 这都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这都是应该改进的。 是，所以这个政策来的恰逢其时，而且应当更加的有效的执行起来，而且肯定会执行起来。 肯定是，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这是中央国务院两办发的文件，两办发的文件跟大家讲，这就是顶层的，再高就是中央跟国务院，就是中央国务院，这是两办，这就是我们顶层的设计，这种安排一定是要落实，而且有非常明确的实现点，还有这个试点单位。我是觉得家长啊，不用观望，也不用焦虑， 嗯， 你就相信现在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教育方针，这样一个方向。 嗯， 我是觉得现在你与其焦虑，不如你转变观念，踏踏实实的陪好孩子。 嗯，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会愿意的，因为实实在在给他减了负。 对，我们看到圈友也有一些问题啊，有的圈友先说说他们的观点。 嗯， 有的学，我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说一说教育当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孩子什么呢？小雨说了，说独立性、自主性、良好的品德和性格，还有适应社会的能力， 这都是个人的品质能力，都不是所学的那个， 不是分数， 对，不是分数， 不是分数。还有我们的圈友说了，说哎，这个双减落地了，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也发出了一些质疑啊。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现在呀，下有对策就看我们后一步的监督、检查、落实跟处罚了。从目前来看，一定会有人想有对策，一定有人想绕开某种，然后去规避它。我真的是想，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决心跟这样一个明确的政策下，你还在与政策对抗，还想走这个所谓的聪明的小道，我真的劝你别干了。 就像前段时间学区房这事儿， 对， 就不要赌， 不要赌， 不要赌徒心理， 不要赌，不要赌。 还有张公达说了，说哎，想听程老师聊一聊这个艺术类培训很有必要吗？或者艺术类会被取缔吗？他想听听艺术类的这块的一个您的见解。 我觉得是这样，他叫艺术类呢，是我们平常把素质教育啊，有时候简单的等同于一些艺术类了。还有我们今天在整个升学过程当中，大家还要注意，就是特长生这一块的加分是在减少跟取消的，比如说奥数啊，比如说钢琴考级啊。 嗯， 如果说纯粹的素质教育不和我们的分数挂钩的时候，社会资本介入这个素质教育的动力是少的。那么我们给孩子的素质教育，第一是看孩子的这个兴趣，第二，你如果让他学音乐学舞蹈，不要以培养出一个舞蹈家或者是音乐家为你的目标，也不要以他加分为目标，是符合他自己的个性喜好，还有能够提升他的比如说音乐的健美，或者这个音乐审 美欲， 哎，你比如说身体，你比如说你学舞蹈对自己身体身材管控是有意义的， 对， 这是素质。那么你现在还有跳绳呢，是吧？还有喜欢体育的呢，还有人喜欢比如让孩子去游泳，这都是让他在各个方面上来提升自己，提升体能吧， 嗯， 自控能力吧， 对， 品质毅力吧， 嗯， 那你这些东西 才叫素质，不是把它简单放在艺术类、 嗯、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你看看现在除非你做艺术类的考生， 嗯， 那是比如说播音主持啊， 把这当 个表演啊， 将来的饭碗了， 那没有那没问题、嗯、但是那个时候它就成专业色彩的、 嗯、 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教育还不是 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嗯，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叫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继续来说说啊，其实这个关于双减政策呢，我认为其实就是分三部分：第一个是咱们的学校，第二呢是校外培训机构，第三个呢是家长。刚才咱们两个聊的更多的是机构的未来以及家长和孩子的调整。我们来说说学校。说说老师，其实最近安徽那个新闻呢也是上了热搜，就是在一个自己家的别墅区里给孩子上课，后来被举报了。那中央呢其实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对， 目的是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这要开展9个月的整治。对这个事儿，您想跟学生啊，不，想跟学校和老师说点什么呢？程老师， 这个在过去我们培训机构很多，然后有些老师也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这个事还是比较常见的。另外家长呢也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学生更这个老师们更了解。但是呢收钱收礼物其实很多家长也挺头疼，第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就是你有的跟没有的，多的跟少的，就会造成3-6-9等鄙视或者 鄙视链， 哎，或者对孩子不公平，这是一个。今天之所以发出这样一个文件，就是当整个这种社会培训机构在这个方面不能再有这样的业务的时候，家长他有这个需求啊。就像我找几个学生，找几个人，我凑钱请一个老师，他认为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好去处理家长，因为我给我孩子花钱做，但你这个老师其实在这个当中早就有明确不能干这个事情，就是这种收费的和这个课外业余时间的，那你是违规的，那要处理你。处理最起码有一个，你不具备这种教师资格，不让你在教学一线的时候，第一你不能再干这个事儿了，另外你得到这种处罚其实这种成本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呢，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们，不要想这个事儿。今天对于学校提出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办好教育，公平而有质量。而且今天也给学校呢有很多的责任，比如说我们3年半以后的托管啊，1至5年级暑期当中的这种托管啊，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要在规范范围之内更好的完成他教育所赋予他的责任。 嗯， 但是我还在想，这样的话会增加老师的负担。 是啊， 可以增加学校的编制，把我们现在的一些做着培训也有这个能力的老师可以在这个方面进行拓展，或者充实到我们的教师队伍当中来。 对，在这个双减政策当中，如果仔细看的话，提到了一个叫拓展课后服务渠道。 嗯， 就是说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也可以聘请一些退休的教师，像您提到了确实薄弱也有需求，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或者志愿者来提供。教育部门呢可以组织区域内的优秀教师到师资薄弱的地方来开展课后服务，其实也是回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点，就是教育公平。我们让这个资源，让更优秀的老师和最优秀的老师公平的让孩子们接受教育。 这个我们现在主要矛盾呢，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像我们北京应该发展的，应该说算比较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培训，之所以大家有焦虑，是都想让孩子到那个好的教育资源那个地方去。 对。 那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第二呢，我们要都有质量，所以就要实现我们来彼此之间的一种补充跟互补。 嗯。 现在我们采取比如教育集团化，使我们整个师资教育计划大打开。还有呢，就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调配，使我们优秀的地方或者是充分的资源的地方去做这样一种弥补。 嗯。 这就是我们的公平，这就是我们共享啊。我们现在是用共享的理念来解决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满足人们的需求啊。 嗯。 所以这个事情要相信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会起作用的。 明白。之前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说国外啊，日本，比如说一些优秀的老师，特别牛的老师，他可能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海淀教几年，在通州教几年，然后呢，在这个房山教几年， 还有 把老师轮起来。 对， 您觉得这方法？ 我们可以考虑，但是它有现实的难度，比如说待遇啊，比如说你这个住的跟你 住的啊， 但是我们做一些交流，或我们加强对师资的培养。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完全照搬不一定。还有呢，如果有条件的是可以采取，或者说一部分可以做，是不是完全做轮换制，那不一定是 就那样的去特别死的去做。 对， 但是它是一个路径，是一个方法。 明白，是一个方法可以来探讨啊。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央团校培训中心的老师呀，也是媒体评论员程立庚先生。今天我们聊的是双减这个话题啊，教育行业路在何方呢？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说说这个双减之外，为什么这个文件的名字叫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对， 哎，有义务教育阶段之外，高中生他们的阶段的教育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程老师， 我觉得实际上从短期来看可能没那么太大的变化。 嗯， 我觉得一方面呢，因为高中还有三年这样一个时间，或者一二三年马上，我觉得对他们会影响大。另外呢，就是培训机构对他们这一部分是不是短期内也能把它走完，你也不能一刀切今天就把它完全断死，这可能也不符合一个规律。 嗯， 但是它未来的发展，其实从义务教育开始是这样的话，那么到这个高中阶段也会这样。另外这些年呢，我们也有很多代表跟委员呼吁呢，把义务教育时间加长，比如说从九年拓展到这个十二年。所以其实在整个教育发展过程当中，随着这个政策的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我觉得高中也是奔着这个方向来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无论是高中时期的教育，还是我们未来的义务教育会不会延长把它也扩进来，那都是在三五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期待的一种变化。 明白。最后再一句话总结吧，我来借用邓亚萍女士的一句话啊，送给今天收音机前的关注教育的我们的圈友。她是说运动员嘛，她说先教会孩子如何面对输，他才能更好的面对赢。我觉得面对教育行业这个发展也是一样，大家如何来看待他这个辩证的来看待整个这个变化，是我想跟一些家长想说的话。程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确实非常的励志，但是我是觉得在今天我们发展教育过程当中，我们的教育只能赢不能输。 哎， 但是这个赢是我们在面对我们整个发展当中，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个教育政策所面对的。这个赢不是让一部分赢，让所有人都能赢的时候，我们才有双减政策的出台，才能让大家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嗯，谢谢程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是超峰带来的整点快报，下周五再见，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